嗰個影響力咧，係可以結合埋一齊。 咪最怕即係所以 仍包圍成個由信尼派主持嘅， 所以以色列最怕嗰樣嘢咧，就係其實呢啲叫伊斯蘭世界嘅大團結，然之後反過嚟就係會針對自己啊嘛。 啊，而家十葉派， 而家十 葉嗰個十葉派嚟團結， 而家反而係你見到係東方十葉派嘅包圍網啊，係包圍住一個阿拉伯半島啊，然後咧呢、這個回教西方啊，即係話呢個北非啊嗰邊咧就亂作一。咁所以以色列最危险就系呢 样， 咁 所以 仲有美国近排系同伊朗又交好， 系啊， 所以佢认识 唔系嘅，唔系其实完全唔系完全交好嘅，即系呢个无奈嘅选择， 有偈都有倾， 所以有偈倾嘅，但系 都要向佢即系倾翻偈。 同埋而家系什叶派，因为逊尼派咧嗰个 IS 嗰个系逊尼派噶嘛，逊尼派最极端个，咁什叶派嗰个咧就一向同美国敌对，特别敌对嘅，咁而家十月派嗰个力量好似又起返，咁美国亦都更加驚，例如呢佢巴林呢啲海湾国家虽然好多都系呢个逊尼派美国嘅盟友逊尼派政府，但佢里面嘅人口呢有好多系十月派㗎，例如以巴林嚟讲大部分系十月派嘅，咁一一年阿拉伯之春嘅时候呢几乎就将呢个亲美嘅逊尼派政府反咗台，但美国呢是一定唔俾佢哋有呢一样嘢成功㗎嘛，因为佢个美国嘅第五舰队基地喺巴林㗎嘛。 系我记得。 哇呢、這个唔失得个，最后佢係支持呢个沙特阿拉伯同埋亚联酋派军警入去呢个巴林帮巴林平乱。 但问题巴林佢本身係成个阿拉伯半岛里面嘅骨牌第一步嚟㗎嘛。如果佢里面嗰个十二派人口起义成功嘅话，喂你諗下阿拉伯半岛里面，喂佢其实即係例如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第一樣嘢，佢嗰個國、那個政府沙特家族夠曬腐敗，之餘佢仲係俾一大堆嗰啲貝都因什葉派嘅人圍住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內如果你因為巴林起義成功，然後牽連到成個阿拉伯半島中央裏邊嗰班什葉派起義嘅話，喂漢字內字地區一亂咧，成個回教世界。啊，唔好话美国啊，全世界都搞佢唔掂啊！ 啊，咁啊，伊朗啊，呢啲十月派革命政权咧，又会起噶啦。 系啊， 啊，咁所以其实而家美国佬嗰个形势咧，都真系非常非常之恶劣。 系啊， 咁啊，亦都令到吓、美国佬更加不能够丢失太平洋。所以咧，叫重回归太平洋咧， 唔系，所以其实而家 更加大镬。 奥巴马系顾此失彼嘅，其实系咁， 好失败，好失败。 你问，之后有记者问到奥巴马，喂，你敢唔敢系喺呢个叙利亚嗰边派地面部队啊，开战啊，咁样即系抗衡呢、這个即系、俄罗斯嘅势力啊？咁佢自己都话，我系唔想喺呢边即系搞波斯、啊。但问题就系话咧，最讽刺嗰件事就系话，奥巴马或者系一个美国政权咧，不嬲都系即系太过即系沉醉波斯窝先造成今日嘅局面，如果唔系都唔会有 ISIS 啦。 唔系，但系你见到 都唔会有阿盖达啦。 系咯，唔系咁，所以佢喺亚洲嗰度，太平洋嗰边啊，佢咪即系由得安倍走去搞呢、這、一个 修宪 啦，宪法第九条之余啊，其实你见到安倍咧，亦都系借呢一个机会咧，喺东南亚嗰度深耕细作，扩大势力嘅。 系冇错， 尤其系即系你见到。喂，以色列咧就最惨啦，大佬啊，即系你美国佬啊，想放弃呢啲 反夹春咯，而家你见到， 而家美国佬咧就想减轻自己个国际嘅责任，系嘛？咁而家你地区势力咧就盛晒而起啦，咁所以咧天下就从此咧就好难有安稳嘅日子啦。 我补充一句啦，有好多木嘴咧就话阿拉伯之春咧系美国佬搞出嚟嘅，移植啲民主制度去搞呢啲，搞到人哋唔掂，佢啲戆居噶。阿拉伯之春对美国嘅打击系好大噶， 你睇 穆巴拉克系佢盟友，萨里克呢个也门系佢盟友，仲有海湾国家， 埃及翻嚟， 嗰啲巴林呢又系佢盟友， 本亚里都系啊， 本亚里、弗尼斯又系佢嘅盟友，根本佢由头到尾最大嘅敌人就系呢个叙利亚嘅阿萨德同埋呢个卡达菲啫嘛，利比亚卡达菲啫嘛，系嘛？但系。其他绝大部分是他盟友出事，咁美国佬点会主动去搞自己个盟友呢？咁嗰班友就话美国佬衰，就搞叫佢移植民主，所以美国佬衰。 系咩？因为港澳班人都系全部系中共嘅媒体嚟噶嘛，因为烧咗自己喺国内度嘛，呢个梅里花 运动。呢一样嘢最紧要就系我哋睇事实，唔好讲乜嘢立场先。事实上就系所谓呢啲咁嘅革命咧，唔系美国佬搞出嚟揼自己只脚。是他们那班美国佬那班